高呀嘛高声叫，叫得太阳红又红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炕上做呀懒虫。扛起镢头上呀嘛上山岗，山呀嘛山岗